第七十六回，凸碧堂品笛感凄清，凹经馆连诗悲寂寞。话说贾赦、贾政带领贾征等散去不提，且说贾母这里命将围屏撤去，两席并为一，众媳妇另行插桌整果，更杯洗箸，陈设一番。贾母等都添了衣，灌漱吃茶，方又入座，团团围绕。贾母看时，宝钗姊妹二人不在座内，是他们家去圆月去了。且李纨、凤姐二人又病着，少了四个人，便觉冷清了好些。贾母阴笑道：“往年你老爷们不在家，咱们月幸请过姨太太来，大家赏月却十分热闹。忽一时想起你老爷来，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儿女不能一处，也都没兴。其实今年你老爷来了，正该大家团圆取乐，又不便请他们娘儿们来说说笑笑。况且他们今年又添了两个人，也难丢了他们跑到这里来，偏又把凤丫头病了，有他一人来说说笑笑，还抵得十个人的空。可见天下事总难十全。”说毕不觉长叹一声，遂命拿大杯来斟热酒。王夫人笑道：“今日得母子团圆，自比往年有趣。往年娘儿们虽多，终不似今年自己骨肉齐全的好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正是为此，所以才高兴拿大杯来吃酒，你们也换大杯才是。”邢夫人等只得换上大杯来，因夜深体乏，且不能胜酒，未免都有些倦意。无奈贾母性由未懒，只得陪饮。贾母又命将祭毡铺于街上，命将月饼、西瓜、果品等类都叫搬下去，令丫头媳妇们也都团团围坐赏月。贾母因见月至中天，比先越发精彩可爱，因说：“如此好月，不可不闻笛。”因命人将石班上女孩子传来。贾母道：“音乐多了反是雅致，只用吹笛的远远的吹起来就够了。”说毕，刚才去吹时，只见跟邢夫人的媳妇走来，向邢夫人前说了两句话。贾母便问：“说什么事？”那媳妇便回说：“刚才大老爷出去被石头绊了一下，歪了腿。”贾母听说，忙命两个婆子快看去，又命邢夫人快去。邢夫人遂告辞起身。贾母便又说：“真哥媳妇也趁着便就家去吧，我也就睡了。”尤氏笑道：“我今日不回去了，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。”贾母笑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你们小夫妻家今夜不要团圆团圆，如何为我耽搁了？”尤氏红了脸笑道：“老祖宗说的我们太不堪了，我们虽然年轻，已经是十来年的夫妻，也奔四十岁的人了，而且孝服未满，陪着老太太玩一夜还罢了，岂有自去团圆的理？”贾母听说笑道：“这话很是，我倒也忘了孝未满。可怜你公公已是两年多了，可是我倒忘了，该罚我一大杯。既这样，你就月幸别送，陪着我罢了。” 你叫荣儿媳妇送去，就顺便回去吧。尤氏说了，荣妻答应着送出邢夫人，一同至大门，各自上车回去，不在话下。这里贾母仍带众人赏了一回桂花，又入席换暖酒来，正说着闲话，猛不防只听那碧香桂花树下呜呜夜夜悠悠扬扬吹出笛声来。趁着这明月清风，天空地静，真令人烦心顿解，万虑齐除，都肃然微坐，默默相赏。听约两盏茶时，方才止住，大家称赞不已，于是遂又斟上暖酒来。贾母笑道：“果然可听吗？”众人笑道：“实在可听，我们也想不到这样，须得老太太带领着，我们也得开些心胸。”贾母道：“这还不大好，须得捡那曲谱越慢的吹来越好。”说着便将自己吃的一个内枣瓜仁油松壤月饼，又命斟一大杯热酒送给谱笛之人，慢慢的吃了，再细细的吹一套来。媳妇们答应了，方送去。只见方才瞧贾赦的两个婆子回来了，说：“右脚面上白肿了些，如今调服了药，疼得好些了，也不甚大关系。”贾母点头叹道：“我也太操心，打紧说我偏心，我反这样。”英就将方才贾赦的笑话说与王夫人、尤氏等听。王夫人等因笑劝道：“这原是酒后大家说笑，不留心也是有的，岂有敢说老太太之理？老太太自当解释才是。”只见鸳鸯拿了软金兜与大斗篷来说：“夜深了，恐露水下来，风吹了头，需要添了这个，坐坐也该歇了。”贾母道：“偏今儿高兴，你又来催，难道我醉了不成？偏到天亮。”英命再斟酒来，一面戴上兜巾，披了斗篷，大家陪着又饮，说些笑话。只听桂花音里呜呜夜夜，袅袅悠悠，又发出一缕笛音来，果真比先越发凄凉，大家都寂然而坐。夜静月明，且笛声悲怨。贾母年老带酒之人，听此声音，不免有触于心，禁不住坠下泪来。众人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寞之意，半日方知贾母伤感，才忙转身陪笑，发语解释。又命暖酒，且住了笛。尤氏笑道：“我也就写一个笑话，说与老太太解解闷儿。”贾母勉强笑道：“这样更好，快说来我听。”尤氏乃说道：“一家子养了四个儿子，大儿子只一个眼睛，二儿子只一个耳朵，三儿子只一个鼻子眼，四儿子倒都齐全，偏又是个哑巴。”正说到这里，只见贾母已朦胧双眼，似有睡去之态。尤氏方住了，忙和王夫人轻轻的请醒。贾母睁眼笑道：“我不困，白闭闭眼养神，你们只管说，我听着呢。”王夫人等笑道：“夜已四更了，风露也大，请老太太安歇吧，明日再赏石榴，也不辜负这月色。”贾母道：“哪里就四更了？”王夫人笑道：“ 时已四更，他们姊妹们熬不过，都去睡了。贾母听说，细看了一看，果然都散了，只有探春在此。贾母笑道：“也罢，你们也熬不惯，况且弱的弱，病的病，去了倒省心，只是三丫头可怜见的，上还等着。你也去吧，我们散了。”说着便起身，吃了一口清茶，便有预备下的竹椅小轿，便围着斗篷坐上，两个婆子搭起，众人围随出园去了，不在话下。这里众媳妇收拾杯盘碗盏时，却少了个细茶杯，各处寻觅不见，又问众人：“必是谁失手打了，料在哪里？告诉我拿了瓷瓦去交收拾证件，不然又说偷起来。”众人都说：“没有打了，只怕跟姑娘的人打了，也未可知。你细想想，或问问他们去。”一语提醒了这管家的媳妇，应笑道：“是了，那一会儿记得是翠缕拿着的，我去问他。”说着便去找时，刚下了甬道，就遇见了紫娟和翠缕来了。翠缕便问道：“ 老太太散了，可知我们姑娘哪去了？” 那媳妇道：“我来问那一个茶盅往哪里去了，你们倒问我要姑娘。”翠缕笑道：“ 我因倒茶给姑娘吃的，转眼回头，就连姑娘也没了。” 那媳妇道：“太太才说都睡觉去了，你不知哪里玩去了，还不知道呢。”翠缕向紫娟道：“ 断乎没有悄悄的睡去之理，只怕在哪里走了一走，如今见老太太散了，赶过前边送去，也未可知。我们且前边找找去，有了姑娘，自然你的茶盅也有了，你明日一早再找，有什么忙的？” 那媳妇笑道：“ 有了下落就不必忙了，明儿就和你要去吧。” 说必回去，仍查收家伙。这里紫娟和翠缕便往贾母出来，不在话下。原来黛玉和湘云二人并未去睡觉，只见黛玉见贾府中许多人赏月，贾母犹叹人少，不似当年热闹，又提宝钗姊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赏月等语，不觉对景感怀，自去抚栏垂泪。宝玉竟因晴雯病势甚重，诸物无心，王夫人再次遣他去睡，他也便去了。探春又因近日家事着恼，无暇游玩，虽有迎春、惜春二人，偏又素日不大甚和，所以只剩了湘云一人宽慰他。一说：“ 你是个明白人，何必做此形象自苦？我也和你一样，我就不似你这样心窄，何况你有多病还不自己保养。可恨宝姐姐，姊妹天天说亲道热，早已说今年中秋要大家一处赏月，必要起设大家连聚，到今日便弃了咱们，自己赏月去了，倒是他们父子叔侄纵横起来。你可知宋太祖说得好，卧榻之侧，岂许他人酣睡，他们不做，咱们两个竟连起去来，明日休他们一休。” 黛玉见他这般劝慰，不肯负他的豪兴，应笑道：“ 你看这里这等人生嘈杂，有何诗性？” 湘云笑道：“ 这山上赏月虽好，终不及近水赏月更妙。你知道这山坡底下就是池岩，山坳里近水一个所在就是凹晶馆，可知当日盖这园子时就有学问。这山之高处就叫凸壁，山之低洼近水处就叫做凹晶。这凸凹二字历来用的人最少，如今只用作轩馆之名，更觉新鲜，不落窠臼。可知这两处一上一下，一明一暗，一高一矮，一山一水，竟是特因玩月而设此处。 有爱那山高月小的，便往这里来；有爱那酷月清波的，便往那里去。只是这两个字俗念作挖拱二音，便说俗了，不大见用。指陆放翁用了一个凹字，说古砚微凹巨墨多，还有人批他俗，岂不可笑？ 林黛玉道： 也不止放翁才用，古人中用着太多，如江淹《青苔赋》，东方朔《神异经》，以至画技上云张僧繇画一城寺的故事，不可胜举。只是今人不知，误作俗字用了。实和你说吧，这两个字还是我拟的呢。因那年是宝玉，因他拟了几处，也有存的，也有删改的，也有尚未拟的。这是后来我们大家把这没有名色的也都拟出来了，注了出处，写了这房屋的坐落，一并带进去与大姐姐瞧了。她又带出来命给舅舅瞧过，谁知舅舅倒喜欢起来，又说早知这样，那日就该叫她姊妹一并拟了，岂不有趣？所以凡我拟的一字不改都用了，如今就往凹经馆去看看。 说着二人便同下了山坡，只一转弯就是池眼，沿上一带竹篮相接，直通着那边藕香榭的路径。因这几间就在此山怀抱之中，乃突壁山庄之退居，引洼而进水，故言其隔曰凹经西馆。因此处房宇不多，且又矮小，故只有两个老婆子上夜。今日打听得突壁山庄的人应差，与他们无干。这两个老婆子关了月饼果品，并告赏了酒食来，二人吃得既醉且饱，早已熄灯睡了。黛玉、湘云见熄了灯，湘云笑道： 倒是他们睡了好，咱们就在这卷棚底下静水赏月如何？ 二人睡在两个削飞竹灯上坐下，只见天上一轮皓月，池中一轮水月，上下争辉，如置身于金宫交市之内。微风一过，粼粼然，池面皱壁铺纹，真令人神清气静。湘云笑道： 怎能这会子坐上船吃酒倒好，这要是我家里这样，我就立刻坐船了。 黛玉笑道： 正是古人常说的好，事若求全，何所乐？据我说，这也罢了，偏要坐船起来。 湘云笑道： 得陇望蜀，人之常情，可知那些老人家说的不错，说贫穷之家自为富贵之家，事事称心，告诉他说竟不能遂心，他们不肯信的，必得亲历其境，他方知解了。就如咱们两个，虽父母不在，咱却也舔在富贵之乡，只你我竟有许多不遂心的事。 黛玉笑道： 不但你我不能称心，就连老太太、太太，以至宝玉、探丫头等人，无论事大事小，有理无理，其不能各遂其心者，同一理也。何况你我旅居客寄之人哉？ 湘云听说，恐怕黛玉又伤感起来，忙道： 休说这些闲话，咱们起联诗。 正说间，只听笛韵悠扬起来。黛玉笑道： 今日老太太、太太高兴呢，这笛子吹得有气，倒是助咱们的兴趣了。咱两个都爱五言，就还是五言排律吧。 湘云道： 见何韵？ 黛玉笑道： 咱们数这个栏杆的直棍，这头到那头为止，它是第几根， 就用第几运，若十六根，便是一仙气，这可新鲜。 湘云笑道：“ 这倒别致。” 于是二人起身，便从头数至尽头，只得十三根。湘云道：“ 偏又是十三元了，这运少，做排律只怕牵强不能押运呢，少不得，你先起一句罢了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倒要试试咱们谁强谁弱，只是没有纸笔记。” 湘云道：“ 不妨明儿再写，只怕这一点聪明还有。” 黛玉道：“ 我先起一句现成的俗语吧。” 一面道：“ 三五中秋夕。” 湘云想了一想道：“ 亲友你上园，洒天鸡斗灿。” 林黛玉笑道：“ 匝地管弦繁，几处狂飞展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这一句几处狂飞展有些意思，这倒要对得好呢。” 想了一想笑道：“ 谁家不起仙，清寒风简简。” 黛玉道：“ 对的比我的切好，只是底下这句又说俗话了，就该嘉靖说了去才是。” 湘云道：“ 诗多韵写也要铺陈些才是，纵用好的且留在后头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但后头没有好的，我看你修不修。” 英莲道：“ 凉夜景轩轩，蒸饼朝黄发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这句不好，是你杜撰，用俗事来难我了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我说你不曾见过书呢，吃饼是旧典，唐书唐制，你看了来再说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这也难不倒我，我也有了。” 英莲道：“ 分瓜笑绿园，香心荣玉贵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分瓜可是实实的，你杜撰了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明日咱们对查了出来，大家看看，这会子别耽误功夫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虽如此，下句也不好，不犯着又用玉桂金兰等字样来色泽。” 英莲道：“ 色见冒金轩，蜡烛灰琼艳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金轩二字便宜了你，省了多少力，这样现成的韵被你得了，只是不犯着替他们送上去，况且下句你也是色泽了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你不说玉桂，我难道强对个金轩吗？再也要铺陈些富丽，方才是极景之实事。” 湘云只得又连道：“ 觥筹乱起源，分曹遵遗令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下句好，只是难对些。” 因想了一想连道：“ 设父听三宣，头彩红成点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三宣有趣，就画足成眼了，只是下句又说上骰子。” 少不得连道：“ 传花古烂仙，秦观遥怨雨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对的切好，下句又溜了，只管拿些风月来色子。” 湘云道：“ 究竟没说到月上，也要点缀点缀，方不落题。” 黛玉道：“ 且姑存之，明日再争着。” 英莲道：“ 素材皆乾坤，赏罚无宾主。” 湘云道：“ 要说他们做什么，不如说咱们。” 只得连道：“ 吟诗叙仲昆，构思 石已砍。 黛玉道：“ 这可以肉上你我了。” 英莲道：“ 泥井或一门，酒尽情犹在。” 湘云说道：“ 是时候了。” 乃莲道：“ 更惭月已先，见闻已笑尽。” 黛玉说道：“ 这时候可知一步难似一步了。” 英莲道：“ 空剩雪霜痕，揭露团昭君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这一句怎么押韵？让我想想。” 因起身负手，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 够了，幸而想出一个字来，几乎败了。” 英莲道：“ 平烟敛夕昏，秋湍谢十岁。” 黛玉听了，不禁也起身叫妙说：“ 这醋侠鬼果然留下好的，这会子才说昏字，亏你想得出。” 湘云道：“ 幸而昨日看历朝文选见了这个字，我不知是何数，硬要查一查。宝姐姐说不用查，这就是如今俗叫做明开夜合的。我信不急，到底查了一查，果然不错，看来宝姐姐知道的尽多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昏字用在此时更恰，也还罢了。只是秋湍一句，亏你好想，只这一句，别的都要磨的。我少不得打起精神来对一句，只是再不能似这一句了。” 因想了一想道：“ 枫叶聚云根，宝物情孤解。” 湘云道：“ 这对的也还好，只是下一句你也溜了，幸而是景中情，不单用宝物来色泽。” 英莲道：“ 银蚕气吞土，要经灵兔岛。” 黛玉不语，点头，半日随念道：“ 人向广寒奔，泛斗妖牛女。” 湘云也望月点首，连道：“ 乘茶带弟孙，虚盈轮莫定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要用笔心了。” 英莲道：“ 会硕破空存，葫漏生江河。” 湘云方欲连时，黛玉指池中黑影与湘云看道：“ 你看那河里怎么像个人在黑影里去了，敢是个鬼吧？” 湘云笑道：“ 可是又见鬼了，我是不怕鬼的，等我打他。” 因弯腰拾的一块小石片儿，向那池中打去，只听得打的水响，一个大圆圈将月影荡散覆聚着几次，只听那黑影里戛然一声，却飞起一个大白鹤来，直往藕香榭去了。黛玉笑道：“ 原来是他，猛然想不到，反吓了一跳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这个鹤有趣，倒住了我了。” 英莲道：“ 窗灯夜已昏，寒塘渡鹤影。” 林黛玉听了，又叫好又顿足说：“ 了不得，这鹤真是助他的了。这一句更比秋湍不同，叫我对什么才好？影字只有一个魂字可对，况且寒塘渡鹤，何等自然，何等现成，何等有景，且又新鲜，我竟要搁笔了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大家细想就有了，不然就放着明日再临也可。” 黛玉只看天，不理他，半日猛然笑道：“ 你不必说嘴，我也有了，你听听。” 应对道：“ 冷月葬尸魂。” 湘云拍手赞道：“ 果然好极，非此不能对，好个葬尸魂。” 殷又叹道：“ 尸不新奇，只是太颓丧了些。你先病着，不该做此过于清奇诡谲之语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不如此，如何压倒你？下句竟还未得，只为用功在这一句了。” 一语未了，只见栏外山石后转出一个人来，笑道：“ 好诗，好诗，果然太悲凉了，不必再往下连。若底下只这样去，反不显这两句了，倒觉得堆砌牵强。” 二人不妨倒唬了一跳，细看时不是别人，却是妙玉。二人皆诧异，因问：“ 你如何到了这里？” 妙玉笑道：“ 我听见你们大家赏月，又吹得好笛，我也出来玩赏这清池皓月，顺脚走到这里，忽听见你两个连诗，更觉清雅异常，故此听住了。只是方才我听见这一首中有几句虽好，只是过于颓败凄楚，此亦观人之气数而有，所以我出来止住。如今老太太都已早散了，满园的人想聚已睡熟了，你两个的丫头还不知在哪里找你们呢，你们也不怕冷吗？快同我来，到我那里去吃杯茶，只怕就天亮了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谁知道就这个时候了。” 三人遂一同来至栊翠庵中，只见堪砚犹清，炉香未尽，几个老嬷嬷也都睡了，只有小丫鬟在蒲团上垂头打盹儿。妙玉唤她起来，献去烹茶，忽听叩门之声，小丫鬟忙去开门看时，却是紫鹃、翠缕与几个老嬷嬷来找她姊妹两个。进来见他们正吃茶，应都笑道：“ 要我们好找，一个园里走遍了，连姨太太那里都找到了，才到了那山坡底下小亭里找时，可巧那里上夜的正睡醒呢。我们问他们，他们说方才亭外头棚下两个人说话，后来又添了一个，听见说大家往庵里去了，我们就知是这里了。” 妙玉忙命小丫鬟引他们到那边去坐着歇息吃茶，自取了笔砚纸墨出来，将方才的诗命他二人念着，遂从头写出来。黛玉见他今日十分高兴，便笑道：“ 从来没见你这样高兴，我也不敢唐突请教，这还可以见教否？若不堪时，便就烧了，若或可证，即请改正改正。” 妙玉笑道：“ 也不敢妄加评判，只是这才有了22韵，我意思想着你二位警句已出，若再续时恐后力不佳，我竟要续雕，又恐有变。” 黛玉从没见妙玉做过诗，今见他高兴如此，忙说：“ 果然如此，我们的虽不好，亦可以带好了。” 妙玉道：“ 如今收结到底还该归到本来面目上去，若只管丢了真情真事，且去搜奇捡怪，一则失了咱们的规格面目，二则也与题目无涉了。” 二人皆到集市，妙玉遂提笔一挥而就， 立于他二人道：“休要见笑，依我必须如此，方翻转过来。虽前头有七处之惧，亦无甚碍了。”二人接了看时，只见他续道：“ 镶钻削金鼎，制冰逆玉盆。削风离腹气，清欠室而温。空帐悬文凤，闲平言彩渊。露浓胎更滑，霜重竹南门。犹不盈于爪，还登寂立园。识其神鬼薄，莫怪虎狼蹲。碧隙朝光透，浮丝小鹿豚。振林千树鸟，啼鼓一声猿。其熟焉忘静，全知不问缘。钟鸣陇翠寺，鸡唱稻香村。有幸悲何寄，无愁亦岂烦。方情只自浅，雅趣向谁言？撤胆修云卷，烹茶更细论。” 后书又中秋夜大观园集景，连句三十五韵。黛玉、湘云二人皆赞赏不已，说：“ 可见我们天天是舍近而求远，现有这样诗仙在此，且天天却纸上谈兵。” 苗玉笑道：“ 明日再润色，此时想也快天亮了，到底要歇息歇息才是。” 林史二人听说，便起身告辞，带领丫鬟出来。妙玉送至门外，看他们去远，方掩门进来，不在话下。这里翠缕向湘云道：“ 大奶奶那里还有人等着咱们睡去呢，如今还是那里去好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你顺路告诉他们，叫他们睡吧。我这一去，未免惊动病人，不如那林姑娘半夜去吧。” 走至潇湘馆中，有一半人已睡去，二人进去，方才卸妆宽衣，冠束已毕，方上床安歇。紫鹃放下绡帐，移灯掩门出去。谁知湘云有择席之病，虽在枕上，只是睡不着。黛玉又是个心血不足、常常失眠的，今日又错过困头，自然也是睡不着。二人在枕上翻来覆去，黛玉因问道：“ 怎么你还没睡着？” 湘云微笑道：“ 我有择席的病，况且走了困，只好躺躺吧。你怎么也睡不着？” 黛玉叹道：“ 我这睡不着，也并非今日，大约一年之中，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满足的。” 湘云道：“ 却是你病的缘故，所以……” 不知下文什么。